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两个特别爱打猎的人，一个叫汤姆，一个叫杰克。这俩租了一架小型飞机去森林里头打鹿去了。几天下来，他们一共在森林打到了六只鹿。这天飞机按原计划飞来接他们，但是飞行员一看有六只鹿，不干了。 先生，我们的飞机只能带四只鹿，六只鹿太重了，所以你们得扔下两只。 怎么会呢，先生？去年我们就带了六只鹿，而去年接我们的那架飞机和您这架飞机的型号一模一样，那个飞行员让带，为什么你就不让带呢？ 杰克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啊，这飞行员没办法，既然有先例，也只好顺其自然了。于是这飞行员就带上汤姆、杰克以及那六只鹿开始了飞行。可是飞机确实拉不动六只鹿，没飞多远，飞机坠毁了。不过所幸的是，飞机上的所有人员都没受伤，这飞行员是第一个从飞机里头爬出来的。接下来是汤姆和杰克两个人互相搀扶着走了出来。此时飞行员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一脸疑惑地向他们俩问道： 尊敬的先生们，这到底是在哪儿啊？ 汤姆揉了揉腰回答道：这个地方我们俩熟，你放心好了，去年我们的那架飞机也是在这儿坠毁的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而这天的心理诊所里，一位心理医生正在测试他的一个病人。 你用什么办法能让一只鸡蛋从10米高的空中落到地下而不碎呢？仔细想想再回答。 病人立刻回答道： 不用想了，大夫，我先从离地面11米高的地方把鸡蛋扔下来，然后再在离地面1米高的地方把鸡蛋接住就行了。 话说有一家公司的女老板，身高不到1米5，体重80公斤。这一天呢，她让一位秘书陪她一块儿到医院体检去了。医生问她的身高和体重，碍于面子，这女老板啊不加思索的编了句瞎话： 我身高1米68，体重50公斤。 听到这女老板的话，医生没什么反应，可站在旁边的秘书非常着急。 尊敬的斯蒂文太太，我不得不提醒您，在这件事情上您一定得严肃点，您这是在医院跟大夫说话，不是在网上跟网友聊天呢。 话说一年一度的伦敦啤酒节终于在热热闹闹的场面当中结束了。结束之后呢，几家啤酒厂的老总决定一块儿喝一杯庆祝一下。在酒吧里，科罗纳啤酒厂的老总坐下来之后，对服务生大声喊道： 伙计，给我来一瓶全世界最棒的啤酒科罗纳。 听到他的话，百威啤酒厂的老总不甘示弱，也对服务生喊道： 伙计，给我来一杯啤酒之王百威。 而科尔斯啤酒厂的老总听到了前面两个老总的话，他也对着服务生大声喊了一句： 我要全世界唯一用纯山泉酿造的啤酒科尔斯。 此时只见吉尼斯啤酒厂的老总不紧不慢地对服务生说道：

话说还是在动物王国里啊，这天有一个壁虎跑到了附近一家证券公司去了，一进证券公司他就迷路了。而这个时候鳄鱼从远处爬过来了，情急之下这只壁虎一把就抱住了鳄鱼的前腿，大声喊道： 妈妈妈妈。 鳄鱼一听这声音啊，立马就是一愣，随即老泪纵横地说道： 儿啊，难怪妈认不出你来了，看看这才刚炒多长时间的股啊，就瘦成这样了。 花儿在一条小吃街上，这天啊，街边两位摊主打起来了，一个是卖炸丸子的，一个是卖炸虾的。按理说根本没什么冲突，警察来了以后也摸不着头脑，他就问这卖炸丸子的： 我说卖炸丸子的，你为什么打人家啊？ 警察叔叔，我为啥打他？他毁我生意，见天都毁，我这两天都没开张，我能不打他吗？ 瞎说八道，人家卖人家的炸虾，你卖你炸丸子，怎么就毁你了啊？ 哎，警察叔叔，这事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！我跟你说，这生意都没法做了。我每次一开摊吆喝吧，我说炸丸子啦，他在旁边他就吆喝炸虾啦。哎，你说谁还敢买我的丸子？ 话说这天正在热恋中的玛莎突然向她的父亲抱怨道： 爸爸，我的那个男朋友每次跟我约会的时候总是胡子拉碴的。 听了这话，当父亲的说道：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在跟人家约会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等得太久了。 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星空。